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雖然話唔死咋，其實譬如啲太空人升空咧，一般都要三四個 G 鞋蛋地嘅。 嗯，咁佢都做 咩叫三四個 G 啊？點咋？即係你突然間嗰下咧，你覺得自己重咗三倍四倍啊！ 哇！ 即係譬如你係你一個二百磅嘅鬼佬咧， 哇！ 你突然間覺得自己係重六百磅啊，七百磅啊， 係 死唔死啊？你根本喐都喐唔到，啲血都淋唔到啊！ 係你感覺定係其實你真係 真係感覺嗰個壓力壓落嚟咯， 真係咁大。 係啊，嗰啲叫三 G 四 G 嘛，嗰啲叫 G force 啊 ，G force。咁但係咧，所以咧，其實火箭升空咧就係三 G 四 G 啊頂多啦。其實人咧其實冇可能頂得過十 G 嘅。係，當然佢哋嗰啲離心機咧，咪有啲訓練咧，太空人離心機咪就可能去到五 G 六 G 咁樣樣嘅。其實已經暈㗎啦，個人會休克㗎啦。係。咁但係咧，多級火箭咧冇所謂，佢最先三 G。咁但係咧，佢一路升嘅時期咧，佢慢慢加速。 嗯。 但係咧，頭先講嗰個磁力炮咧，嗰個電磁炮咧，其實佢如果真係要脱離地球嗰個軌道咧，可能佢即係一路有軌道，但係個軌道咧斜斜地上嘅。 嗯。 但係個軌道可能係幾公里嘅，都好勁嘅。 係。 但係就完㗎啦。 就完。 咁然之後咧，你就一路加速，加速到原來彈射出去咯。 哇！ 但係如果你咁樣彈射出去咧，你可能要十 G， 即係佢先至有機會入到軌道。 嗯， 吓，因为佢之后唔会加速噶啦嘛， 系， 系嘛，因为你知个速度系最先俾佢噶嘛， 同、 火箭嘅原理系完全相反嘅， 系 咪先咧？因为你个速度系最先俾，之后就只会减就唔会加嘅， 嗯， 系嘛，多级火箭咧就一路加噶嘛， 系， 咁所以咧呢、這个电磁炮咧喺地球就唔适用嘅， 嗯， 因为你要好早咧就加到好高速咧，就同大气 就会 摩擦得好厉害，啊，就生热啊咁、样，毁坏晒啲嘢，月球。簡直係完美嘅電磁炮嘅使用地啊！你知唔知啊？月球上面係 就冇 大氣層嘅摩擦，冇空氣摩擦噶嘛。 嗯。 而且月球上面嘅引力只係地球嘅 六分一 啊嘛。所以咧，克拉克喺1954年咧已經非常咁精闢咁指出咧，佢話我哋喺月球上面咧，如果你建立基地咧，如果你話要啊，即係反過嚟唔使地球運咁多嘢嚟啦，我哋甚至有嘢運翻地球啊，如果我哋開採啲礦物啊咁樣咧，就係、用呢個電磁炮就係最好嘅。咁就係一個斜斜地嘅嚇、發射咁樣嘅。咁、然之後你梗係死物啦嚇，因為生物已經變成肉醬噶啦。咁、你一路加速嚇，咁、但係佢嘣一聲就離開咗嗰個平台個軌道，咁然之後就向地球進發。咁、又係啦，咁之後梗係唔使燃料㗎啦嚇，佢、又根據個軌道啫嘛。咁佢翻到地球，咁去到地球咧，我哋嘅地球咧就要，當然佢地球可能佢上面有少少型嘅火箭嚟去修正啊，然後地球咧可能係捉住佢啊，甚至真係可能揾個網嚟去鬧佢都唔頂啊！地球係嘛，即係好過癮嘅，好精彩嘅。1954年唔好忘記。咁、但係到而家都未實現啊嚇，而家未實現。 不過個構思係非常之 個構思係精彩嘅呢啦 ，electromagnetic 即係係根啊咁樣。咁仲有一個構思精彩咧，就係另一個科幻作家啦，就叫做海恩萊恩。咁佢個古仔咧就係1957年嘅好似啊。咁佢就寫咗個故事咧，叫做《來自地球的威脅》。我好記得咧，我好似中三、中四咧就係、借一本書，其實佢係短篇故事集。咁其中一個故事咧就叫做呢、這個《The Menace from Earth》。咁嗰陣時我就咦 ，menace 呢個字未見過，唔識嘅喎，再查字典就是、menace， 一查原來即係威脅，扯唔知即係 threat 啦，不過佢又抵死，又唔用個 threat 字，就用個 menace 字啦，咁樣 OK 咁啊。咁但係咧，其實佢都有趣，呢個名佢改得有趣，佢係顛覆性嘅。咩顛覆性咧？因為我哋成日會覺得來個威脅就梗係嗰啲外星人。 嗯。 對地球的威脅啦，應該是 the menace from space 啊嘛。點解會 the menace from earth 嘅咧？原來佢講一樣嘢咧係好有趣。後嚟咧，我隔咗幾十年之後咧，就將佢類似嘅意念咧，就係、借用咗，就擺咗喺我嘅《無限春光在太空》嘅科幻故事集入面嘅一個故仔，就叫做《月電情緣》。月電情緣咧，其實就係用咗佢嘅意念嘅，就係咩啊？就係月球上面嘅人力飛行館啊！呢、這個咧又係好精彩嘅。海恩萊恩當時佢又係啦。嗱點解咧？其實人類咧，其實真係可能幾千年前或者更早啦，就已經係好羨慕天上面嘅雀鳥，哇！可以自由地飛翔呢度去嗰度去係嘛，享受樂趣啊！好啦，咁但係咧，好多人就想嘗試好似雀仔咁啦，係嘛，整對翼啊咁樣啦，咁可能都唔知死咗幾多個啦，係嘛？即係我哋成日都睇嗰啲咩人類飛行史啊嗰啲紀錄片啊咁樣，喺個懸崖跳落去咁，梗係實必死啦，係嘛？因為人咧。 其實靠我哋自己嘅力咧，係冇可能飛得起嘅，係、嘛？因為我哋嘅進化就唔係飛噶嘛。雀仔嘅進化咧，係一路一路慢慢慢慢，即係真係可能係幾千萬年啊、幾億年啊，然後進化到佢曉飛咧，即係佢嗰個力量同佢個體重咧個比例咧，係完全係配合嘅。因為雀仔係個身好輕， 夠輕， 而且大家知道雀仔嗰啲骨咧， 又係輕， 其實係空嘅， 又知知空 中空嘅。嚇、啲雀鳥個個骨其實係中空，所以佢 係雞 係啦係啦，係好輕嘅，好輕身嘅。咁所以嗰啲羽毛咧當然又輕啦，咁但係佢有咁嘅力量咧，佢係飛得起嘅。咁人類以咁嘅體重咧，係冇可能靠人力飛行嘅、我哋最多能夠咧，當然近年好流行啦，就係滑翔。你都見過啦，我都嗰陣時都去咩啦？去湖南張家界啊，而家即係就係阿凡達攞景㗎啦，即係就係借張家界嗰啲景啦。咁而家咧年年喺嗰度咧，當然其實全世界好多地方嘅，但係中國咧就最出名係張家界啦。咪啲人著到好似福鼠咁咯，係嘛？好似而家嗰啲 flying squirrel 啊，係嘛？嗰啲松鼠，但係曉飛嘅松鼠你見過啦？啲生態紀錄片、一擘開嗰個手腳，原來佢係生咗一個殼喺度噶嘛。咁而一棵樹就跣過去第二棵樹嘛，但係人類咧模仿之後咧就驚心動魄咯。佢有一個懸崖跳落嚟咧，有冇睇過 YouTube 啊？ 係嘛？ 佢個懸崖跳落嚟之後咧，其實係好似有第幾部 Transformer 有做嘅。Transformer 入面有一部係有咁啊，啲人喺個高樓大廈嗰度啊，喺個天台又一跳落去一伸開，咁因為佢嗰啲質料啦又堅硬啦又輕啦咁樣係嘛，咁啊成班人咪滑翔咯，滑翔係得嘅，但係飛係唔得嘅。但你諗下啦。上到月球，我哋嘅體重係唔見咗六分之五，係咪啊？我哋只係六分之一啫，因為個重力。但係我哋嘅體力有冇少到啊？ 冇， 梗係冇少到啦嘛。咁所以即係話咧，等於我哋嘅體力咧係大咗六倍、哦，驚唔驚啊？咁所以如果，但係當然你話月球上面而家冇得飛啦，月球冇大氣層噶嘛，冇空氣噶嘛，咁所以咪我哋自己製造咯。所以頭先我講，如果我哋建立一個月球基地，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係奢侈啲，即係假設緊係唔係最初嘅階段啦，係比較發展嘅階段，我哋喺入面咧係一個即係巨大嘅天然嘅熔岩嘅洞穴咧，我哋再將佢即係加工改造，然後咧即係一個大型嘅，好似而家我哋嗰啲咁樣嘅。超大型嘅體育館咁啦嚇，然後注滿曬空氣，咁你喺入面咧就真係叫做我哋中文有個説話叫做成語叫做插翼難飛啊，而家我哋稍微要改一改啦，個發音改一改、就叫做插翼能飛。呢、這個就係1957年海恩萊恩嗰個構思啊，幾精彩啊！57年啦，咁佢就咩叫 Manus from Earth 咧？原來佢其實咧就係借題發揮嘅啫。佢就講月球咧已經有第二、第三代定咩嘅殖民，即係生於斯長於斯嘅。咁有一個男仔就中意咗個女仔，咁樣咧應該咁講啊，應該係個女仔係為主角，個女仔就有男朋友嘅。咁大家都好好感情噶啦，以為都打風打唔甩嘅。點解突然間嚟咗個地球嘅女仔嚟自由行定咩咁？即係旅遊啊！咁旅遊咧就結識咗佢哋。咁結識咗女地咧，呢、這個男仔就弊家伙啦，因為呢個靚女嚟嘅、就俾佢咧就即係迷魂咁樣咧，就於是就成日同佢喺埋一齊。咁我哋呢個月球土生土長嘅女仔咧就弊家伙啦，無端端地球嚟咗個情敵，所以佢嗰個故事叫做 The Menace from Earth， 原來唔係咩，原來係講 情敵嘅威脅。 係啦，咁但係咧個故事咧，其實就係講佢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咁我都唔記得咗啦，因為我係中三、中四睇嘅，即係而家講 佢 四五十。 背景係月。 係啦，但係佢就係以月球做背景嗰度好嘢啊嘛。 有冇啲咩嘢係同呢個有關係嘅？ 佢咪就係入面咪就係描繪咗呢個人力飛行館咯、人力飛行館咯、即係佢就係成日即係三個人喺人力飛行館啦、所以如果大家有睇我嘅月電情緣咧、我係借用咗呢個概念。雖然我個故事就唔係講三角戀愛嘅，我就係男女主角嘅啫，我淨係嚇。但係嗰個故事就講三角戀嘅，1957年嗰、那個海恩萊恩嗰、那個。但係佢最精彩嘅地方，梗係唔係三角戀愛啦？尤其是以我中三、中四，我鬼理佢三角戀愛咩？我哋都唔中意睇三角戀愛啦，男仔頭係咪啊？但係令我如痴如醉，同埋永遠都唔會忘記嘅，就係嗰個人力飛行啊嘛。係嘛？喺月球表面係體現到我哋千百年嚟嘅夢想去實現。就係、是、人力飛行啦，嚇咁啊，將來真係有可能嘅喎。咁仲有當然克拉克咧，佢有另一個意念又好精彩。最近、大概而家大半年前啦，係嘛，就有一套科幻電影係即係描繪出嚟啦。就係、一個球形嘅游泳池。 投影嘅游泳， 就係嗰套 Passengers 啊，你記唔記得我哋喺度講過？係 啊， 就係太空潛航者啊嘛 ，Jennifer Lawrence 嗰套啊，佢入面有一幕咪就係個球形嘅游泳池咯。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失重狀態咧，如果你有好多水咧，嗰啲水一定係 就 會聚埋 一 齊，就變成一個波波噶，係嘛？即係你如果係水滴，我哋都見過啦，真係真正嘅紀錄片啊，即係啲太空人上去，佢有啲水漿出嚟，咁佢喺個太空度，當佢穩定落嚟咧。啊，即係佢當然發鐵騰啦，但發完鐵騰之後咧，佢都係一個圓波波噶。咁你一個一 cm 嘅又係圓波波，一 km 都可以係圓波波噶，你明唔明啊？當然你冇咁勁嘅太空站冇一 km 啦，但係譬如有二十米嚇、三十米嘅一個圓波波，哇，好壯觀喎、啊！一個圓波波嘅一個水滴，其實咪就等於一個泳池咯。 一個泳池嘅水 係啊，咁嗰個 Jennifer Lawrence 嗰套 Passengers 咧，入面佢就係講佢游水噶嘛，但係突然間好似遇溺啊嘛，遇溺咁個男主角哇搏曬命入去救佢咁樣啊嘛。其實佢呢一個意念咧，可能你啲觀眾喺個戲院度睇，而你又發燒科學個艇啦嚇，即係你完全唔發燒嘅，可能都唔覺得咩回事。你發燒科學，你覺得佢覺得好精彩啦。但係呢個意念咧，係半個世紀，應該係六十幾年前嘅意念嚟㗎啦。應該係克拉克係五幾年嗰陣時咧。最先提出叫做喺太空站入面失重狀態咧，我哋可以有個咁樣嘅游泳池，四方八面都可以跳水嘅，驚唔驚啊？ 哇， 係啊，我都未出世啊！你話所以克拉克係咪我偶像咧？係嘛？好啦，咁而家最後講翻些少咧，我哋而家啲大計啊，好嘛？大計咧，其實嗱，我講一講美國嗰個先啦。美國啊，原來喺布殊仔嘅年代啊。2005年呢，其實佢已經呢，即係有好多人嚟去說佢啦，特別係梗係太空總署啦，就話喂，我哋都要重返月球咯噃，咁樣咁好梗係啦。咁所以呢，其實原來喺2005到09年呢，但09年呢去咗奧巴馬啦，09年咁呢就提出一個叫做星座計劃 Constellation Program， 就係話隨住國際太空站呢就係、是、完成，因為最近我哋都宣布完成咗啦，國際太空站唔會再加嘢㗎啦，基本上唔會再加。咁就隨住 ISS 完成咧，我哋下一個目標啦，美國太空嘅計劃咧，應該就係重返月球啦。咁嗰陣時咧，即係總統都話好嘅，咁奧巴馬都話原則上都 OK 嘅。咁但係其實好快就唔 OK 啫。點解咧？奧巴馬大家知道臨危受命啊嘛，因為2008金融海嘯，九月十月，奧巴馬一月就任，2009年一月上任噶嘛。咁嗰陣時，哇，真係成個國家立立亂啦。咁所以後嚟咧，奧巴馬係將呢個計劃咧係無限期擱置嘅。因為頭先你話即係錢呢個問題咧，你真係唔到你唔服㗎 ，Jeffy。 其實 即係你講人類而家嘅財力大過五十年前，大過一百年前，大過五百年前幾多倍啊？係嘛？即係有乜理由？即係1969年做到嘅嘢，我哋而家話冇錢做，佢就係冇錢做。喂，我哋而家自從2008金融海嘯啊，個個國家欠嗰啲債啊，債台高築啊，都已經啊嚇、好啦。所以個問題就話、是，如果你真係要去進行呢個計劃。你一定要有一個叫程序㗎嘛。個程序就咩就係、是、國會批准你個撥款。即係等於我哋個立法會批准個撥款。不過呢我哋成日政府打麻波嘅。你最後尤其佢有啲保皇黨最後都批嘅。咩高鐵啊乜都批到嘅港珠澳乜都批到嘅。咁所以就嘥氣啦。但係人哋美國唔係㗎嘛，人哋嗰啲係有牙老虎嚟㗎嘛，唔係我哋啲冇牙老虎嘛。因為我哋所以點解政府死都唔肯取消功能組別就係咁解㗎嘛。係嘛？如果你冇個功能組別咧，你分分鐘真係好多嘢過唔到噶嘛。好啦，咁所以咧就 cancel 咗啦。咁 cancel 咗咧，其實日本咧亦都曾經誇下海口嘅，有一段時間就話我哋2020年登月，哇好快啦，今年都2017啦。咁樣咧，甚至咧就話2030年咧喺月球建立基地啦。但係後嚟又冇錢。咁冇錢呢，於是呢而家佢話最多將個計劃呢就改成無人嘅，就咁無人有好多人做咗啦，嘥鬼氣啦，係咪？咁呢就俄國呢亦都曾經講過呢，喺2030年呢佢哋嘗試登月，因為俄羅斯始終未做啊，係咪？咁樣呢而歐盟呢亦都有提過話佢哋係有登月嘅計劃嘅，但係冇一個確切日期嘅。所以而家最後剩返呢就係我哋中國啦。中國嘅嫦娥計劃其實咧就已經係遠登陸，我哋甚至有月球車添啦。我哋第一次繞月嘅嫦娥咧就係2007年發射嘅，然後2010年咧就又係繞月啦，就有遠著陸，然之後2013年咧甚至有月球車。咁而家咧中國就話喺2030年打後咧有可能登月。即係可能係2035啊、2036啊咁上下啦，即係如果你2037咧，即係嚟而家20年咧。即係話喺20年之內咧，中國係希望能夠登月嘅，咁就能唔能夠實現？究竟重返月球嘅會係邊個國家嘅人咧？係美國人本身咧，定係俄羅斯咧，定係中國咧？ 甚至定係日本呢就冇人知啦。咁、但係呢原來講下講下呢就係、時間又到喎、雖然其實我仲有好多材料都未講㗎，但係冇人發啦、我哋啲太過長氣啦，係咪 好 咁、多謝阿 Jeffy 你提議呢、這個話題係咪咁我哋下一集再見 ,OK?、好拜拜。